你们想透着出去玩呐、啊？代我禀告父王知道。 大姐，小妹心中不爽，想到宫外游玩一事。 大姐，还是带他们一同去玩吧。 好倒是好，只怕 父王知道， 怕你们不听话。 我们听话，大姐，你是我们到哪里去玩？ 我看呐，到浴池去玩。 那里有什么好玩？ 哪里好玩呢？那里有鲜鱼戏水，鲜货长鸣呢。 偷看。 片刻 晓得。 家家 书生正在上好学文呢， 四姐少了也要赞他们几句， 那是自然呢。 为奴，近日他正要前去上贡，故而哭哭啼啼。 我看他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，倒是可怜的很呐。 是啊，倒是可怜。 大姐， 快快回宫去吧。 Thank you.

小生有礼。 罢了。 还出小生有何吩咐？ 你不儿上来。 这可使不得，若被玉帝知道，小生吃罪不起。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殃。 小生遵命，但不知怎样行事。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。 是是，辛苦。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。 多谢公公。 我徒弟一声，徒弟一声。怎样相继行好事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 刘知县他那里把我拦住，回转身来在那大路走，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功夫？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 呀呀，翠，自古道大路通天，过走过便，难道是你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我？ 是啊，就请大姐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吧。 嗯，至此，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撞了我一棒。 你捐背报国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事，慌里慌张，撞了我一棒。 哎，我。 我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么？ 我撞了他一棒。也未可知，大姐，我们二字在亲， 亲。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 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 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那里，姓氏名谁，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大姐呀。 哭 让你要往哪道而去？倒是一样的迷糊了， 只要那个不嫌弃不愿意， 怎样花前思寸，我如相逢怎能成不稳，何况我卖身孤家去为怎能害你同受苦心。大姐，你莫要耽误了我的功夫啊。 哎呀呀，耽误了大哥的路程，待我折香赔礼。 折香还礼？ 你肩背包裹，手拿雨伞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十里八里也是算不得的。 你好，我就放下包裹雨伞。大姐，折香还礼？ 有礼无礼，包裹雨伞我是齐。 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？哎呀，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？我的大姐，你怎么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？ 哎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 的？哎，明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是我的。 哎呦，是我的， 是我的。 哎呀，大姐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 哈哈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男一女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 哎呀，公公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，信口乱说？ 哦，你二人敢不是夫妻吵架？ 我，哎呦，我与他非亲非故，哪里来的什么夫妻吵架？ 那又为何争执起来？ 哎呀，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个行路之人，实在我在上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去路，而此我走下大路，他又来拦阻于我，是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。他与我赔礼，我就与他还礼，他说我肩背包裹，手拿雨伞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十里八里也是算不得的，而此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他还礼。 他怎么样啊？ 他就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。公公，你说哪个有理呀？ 如此说来，倒是你有理的了。嗯， 我有多大的理呀？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？ 大小总是我有理 啊。相公，这位汉子是个可怜，你就让他过去吧。 公公，你不要听他说的好，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，与我同行，近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他有抛别之意，他若不带我同走，那我就 要…… 哎呀， 不要哭， 小公公，快去劝他。 哎，还是你无理， 真是我无理。 这位大姐言道，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，与我他同行，今日来在这阳关打倒，你有抛别之意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 啊！我有抛别之意， 他说姑姑这就不对了，你去问他，既然说是相与我同行，他把火骨与我为凭，我把火骨与他为证， 这 你二人何物凭何物为证？ 有凭有证。 哎，有凭有证，有火凭证。哎呀，有火凭证。 他把包裹雨伞与我为凭，我把夺杀案与他为证。 你把包裹雨伞与他为凭，他把夺杀案与你为证。夺杀，这夺杀在哪里？ 哎呀，夺杀在哪里？ 在他颈项后面， 在你颈项后边，这一边。 哎呀，冤枉啊！ 拿过来吧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不应往张三，二不应往李四，怎么单单应往起你来了？我来问你。是公侯还是私兄？ 哎呦，这公侯怎是，私兄怎家？ 公侯公侯，板子难脱。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的板子。 那私兄呢？ 这私兄么？我看你有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就这样死休了吧。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，只生得皮毛端正，又待我一片诚心，若能与他结为夫妇，倒是一桩美事。只是我若得这般光景，我若与他成婚，岂不害他一世受苦？也罢，待我想一借口回去聊吧。啊，公公，好倒是好，只是在这荒郊野外，无有指婚为媒之人，也是枉然。 你看，老汉若大年纪，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、 啊？值得婚的， 谁来为媒呢？ 跟老汉与你为媒。 哎呀，公公，有道是，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指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指婚呐、 啊。这谁来为媒呢？ 是为媒么？你来看，这厢有一只花银饰，就请他为媒日货 啊。花银饰， 他乃是个衙木头，他怎能为媒？ 有了，啊，大姐，你要那花银饰为媒，倒也识得，只是一件。 哪一件？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，那花银饰他若开口讲话，我就与你结为夫妇；他若不开口，那我们就过门前程。 日子就请大哥上前呼唤。 哎，我若叫他不应呢？ 叫他不应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 司法当真， 绝无喜宴。 好，花银饰，花银饰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公公，他可曾开口？未曾开口。 包裹把我， 包裹把他。 再叫第二声。 是，那包裹拿去，再叫第二声。 话音许，话音许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公公，他还是不开口，雨伞把我。 与咱把他。 公公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报过于三，交付于你。他若逃走，我就找您。 那雨伞拿去， 包裹雨伞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哈哈， 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，快去叫来。 幻音絮，幻音絮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心里未美，你开口讲话。我尚无片瓦遮身体，小曾图你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受尽。 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， 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中。哎，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哎，免送。 纸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日记娘子， 妈 听众朋友，安徽省黄梅剧团演唱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朱冬韵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，师承袁雪芬袁派，擅长扮演青衣闺门旦。朱冬韵的演唱俏丽委婉，音色甜润，是一位优秀的越剧袁派传人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朱冬韵演唱的越剧，先请听她演唱的《西厢记·愁韵》。赖婚。 他我恨不同地而走。真是苦尽死老婆婆今生在妹妹妹姑姑，我今儿的人心儿苦，满腿望儿难寻途，常转在 风沙残红。

出为祖母一同，分明是把老飞燕勾西东，关外一处关长夜，只因千古痴心红颜。 季芳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 去从前